星触摸的夜晚，握紧你双手，黑夜中给我温暖。不想醒来，因为梦里有你的存在，多甜蜜多温柔，叫我怎么舍得离开。我相信这是爱，因为有你的存在，给你我的信赖，眼前无限的世界最精彩。每分钟有爱，不再徘徊，因为有你让生命如此精彩。每一秒在你身边，平淡化作绚烂。每分钟的爱有你存在，没人能阻挡我梦想的盛开。我生命中的天使，请守护我到永远。生命璀璨，成长总会有磨难，握紧你双手，一路上给我信念，相信自己，一步一步勇敢走向前，跌倒受伤也不怕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我相信这是爱，因为有你的存在，给你眼前无限的世界最精彩。每分钟有爱，不再徘徊，因为有你让生命如此精彩。每一秒在你身边，平淡化作绚烂。每分钟的爱有你存在，没人能阻挡我梦想的盛开。生命中的天使，请守护我到永远。每分钟有爱，不再徘徊，因为有你让生命如此精彩。永远都在你身边，一起飞向明天。 今天对你更

失去了天真，不懂

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你。我沉睡的心灵，你苏醒，坏情绪全都放弃，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，有你没什么不行。 我是刘晶，我没有时间吃火锅。 我是小强，我没时间吃晚饭。 你好，我是麒麟，我没有时间交朋友。 我是喵喵龚新亮，我没有时间谈恋爱。 我是王继伟，我没时间长途旅行。 我是 Jack， 我没时间吃早餐。 我是小恩，我没时间逛西湖。 我是黄俊，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。 我是王梅，我没时间旅行。 我是张慧，我没时间睡午觉。 我是朱亚青，我没时间减肥。 我是刘丽，我没时间听音乐。 我是盖伦，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。 我是康佩，我没有时间去跑会。 我是杨小鱼，我没时间看电视。 我是大晶，我没有时间生孩子。 我是枫叶，我没时间喝牛奶。 我叫 Yuki， 我没时间偷菜。 我是小耗子，我没时间泡咖啡。 我是 Lucy，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。 我是郭崇义，我没有时间看美剧。 我是蜡笔小新，我没有时间打酱油。 我是乔丹，我没有时间睡。 是骄阳，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。 大家好，我是强尼怂，我没得时间给你们废话。 我是刘丽，我没时间睡觉。 我是宁心远，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。 我是蔡小四，我没时间写博客。 我是陈楚生，我没时间钓鱼。 我是尚文杰，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。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，发一发呆，头一点乱，但是又要问我自己，是不是要坚强一点。梦想总是绕一个圈，却还是要回到原点，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。我真的没时间，没时间吃一顿早餐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去锻炼锻炼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逛一逛商店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，真的没有时间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谈一谈恋爱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想回家看看。我没时间，没时间我有一点烦，为什么总是